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67集，白道开会。这时，殷侯的目光扫到下边一队人马匆匆行过，往对面酒楼的方向去了，其中几个还挺眼熟的。 喂，那几个是你天山派的吗？ 是啊。哎呀，子陵好久没见了，精神不错嘛。 吴沙也凑过来看，就见下边姚子陵带着几个天山派的高手，还有自己一些黑衣手下，行色匆匆赶往酒楼。展昭正在二楼窗边，就看到姚子陵也进楼了，微微的就皱了皱眉头。这个举动没逃过对面陆天寒的眼睛。这时楼梯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果然就见姚子陵带着手下上了楼。刚到二楼，抬头就看到了窗边坐着喝茶的展昭以及一个灰发的老头，双方打了个照面，莫名有些尴尬。姚子陵对展昭点了个头，展昭也轻轻点点头，两人算是打了个招呼，都有些生疏，还莫名有一点点不自在。陆天寒看了看姚子陵，又看了看展昭。 认识啊？ 说起来，前辈究竟是何人？ 展昭回过神，歪着头看陆天寒。陆天寒摸了摸下巴上修理的十分好看的胡须。 我是你外公的对头。 对面楼上，殷侯一边眉毛又挑起来了。 哎，你当年怎么陆天寒了？他记仇记到今日。 我也没干什么呀，不就是把他带回去分给亲戚的麻薯都给吃光了吗？ 吴沙和天尊无语地看着殷侯。 哎，不是我干的，九娘紫婵他们一群姑娘吃光的，我就提了个意见，让他们不要声张，把空盒子封好。 天尊和吴沙算是明白了，于是陆天寒拿着空盒子赠送了一圈亲朋好友。展昭听到陆天寒提起殷侯，有些不解，这老头和殷侯有过节？可展昭莫名就觉得两人应该不是有过节，而是有交情吧。正想着，就见楼下又呼啦啦一群人走了进来，是武当山和少林寺的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就见从对面的高升客栈里，玉木池带着人也走出来了。没多久，白道众门派几乎汇聚在了这家酒楼，而且全部都挤上了二楼，瞬间整个二楼都满了，闹哄哄的。 我们算是来对时辰了吗？感情今天白道开会呀？ 怎么那么多白道江湖人啊？ 展昭压低声音，将最近发生的事情跟他说了一下。陆天寒听完后，笑着看了看展昭。 你还真是什么都说呀，不怕我是坏人啊？ 你应该不是坏人。 啊？何以见得？ 展昭盯着他又看了一会儿，开口： 你长得像一个…… 什么？ 感觉也有点像，所以应该不是坏人。 这世界上人有相似，未必长得像好人的就是好人。 展昭微微的笑了笑，点头。陆天寒见展昭笑眯眯看窗外，似乎是在等待什么，也有些无语。别看展昭样子比殷侯当年讨喜，性格却似乎更加不可捉摸。说起来，陆天寒此时和展昭的想法是有些接近的。 玉堂去哪儿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追灵儿不需要那么久吧？ 而此时，白玉堂和陆灵儿在哪儿？一个叫人想都想不到的地方。白玉堂和陆灵儿一路跟踪，两个小厮抬着那个黑色的袋子，走到了一处院子的后门口，终于是停了下来，轻轻敲了几下门，三重两轻，应该是暗号。没一会儿，就有人来开门，开门的是个女子， 年纪不小了，但是打扮得花枝招展。他开门让两人进去后，又望了望门外，显得很谨慎，随后快速关了门。白玉堂皱了皱眉，觉得这女的看上去有点面熟，不过永州府界面上的如果见过，多半会觉得面熟。 看打扮不像什么正经营生啊。 白玉堂看了看地形，又望了望院墙后边的建筑，大概已经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，有些无语，也有些纳闷，两者有什么关联吗？陆灵儿就要蹦上墙头去瞧，白玉堂拽着他。 啊，别乱跑。 陆灵儿撅嘴，白玉堂示意他在原地等着，自己轻轻一跃，单手扒着墙头，探头往里看，果然这院子是属于永州府唯一一家窑子的后院。后院里种了不少花草，刚才那个看着有些眼熟的女人是这窑子的老鸨。白玉堂有时候从这附近经过，看到过他出来招揽生意，所以有些印象。这时那两个黑衣人正在地上挖坑，没几下就挖出了一个盖子，掀开后下边是类似地窖入口的窟窿，黑漆漆的，目测很深。两人将那个黑色的布袋子往里一丢，随后盖上了铁盖，将上边的泥土掩埋好，摆上花盆。两个小厮办完事后就告别了那个老鸨，离开了，而那老鸨也上前头继续忙生意去了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从院墙上下来，带着陆灵儿躲到了一旁的巷子后。那两个小厮按照原路返回，回到了刚才那个院子的后门，开门进去。白玉堂上墙头略微观察了一下，微微皱眉，那是槐树胡同里头一处比较大的院落。他绕着院墙寻找，最终找到了正门。虽说是正门，但也隐藏在巷子里，十分的低调。门前没有牌匾，只在门侧的墙上画着一朵黑色的莲花图案。莲花图案很多，但这个图案十分特别，以前从来没见过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看了看陆灵儿。 姑姑，你见过这图案没？ 陆灵儿摇了摇头，白玉堂又看了一眼那大门。 咱们进去看看吗？ 等等，别，一会儿打草惊蛇了，回去跟猫还有包大人他们商量一下再说。 说完，白玉堂拉着陆灵儿跑出了巷子，赶回酒楼找展昭。此时的酒楼里气氛则是有一些微妙，整个酒楼里不是江湖人的客人都跑光了，楼上楼下都被白道江湖人给占满了，各大门派的掌门人都来了，不过天山派来的是姚子陵，并没见陆峰的踪影。有几个门派的掌门颇为不满， 为何天山派掌门未到啊？ 姚子陵正慢悠悠喝茶，他已经看到展昭在场了，有些奇怪他竟然一个人在，而白玉堂没在。另外他也有些好奇展昭对面那个灰发老头是谁。听到众人问起，姚子陵也不急，一脸无所谓。 你们是临时通知有事要商议的，我师弟正好去办事了，我已经派人通知他，他会尽快赶回来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也没别的话好说。展昭暗暗点头，其实姚子陵才是天山派的大弟子，比陆峰要早进门。另外姚子陵毕竟是皇族，也见过世面，有点气派，应付江湖事务的时候游刃有余，比陆峰更有能力。只不过他也不能常年在天山派待着，又是外族，自然没法接任天山派掌门一职。展昭又下意识地观察了一下其他几个门派的掌门。其实少林来的也并非是掌门方丈，毕竟老方丈都100多岁了，辈分和阴侯天尊相同，基本没有天塌地陷的大事是请不动他的，这次来的是几个高僧而已。 此时代表少林来的是玄慧大师，这位玄慧和尚只有50来岁，算是几位高僧里边年岁最轻的，但是功夫很好，而且在寺中地位也高。展昭不认识这位，只是听几个江湖上的朋友提起过他，众人对他评价不高，多提到他热衷名利又睚眦必报，不太像个出家人。不过据说少林的下一任方丈竞争激烈，目前为止玄慧算是拥趸比较多的一个。武当来的那个道士也并非掌门，武当山的都是道士，这次来的这个看着也就30多岁，很正气的长相，头发的颜色微微有些偏黄，不声不响的，展昭也不认识他。展护卫暗暗有些无奈，可能他离开江湖的时间真的太久了，这些大门派的掌门他一个叫得出名字都没有。展昭不认识，陆天寒就更不认识了，只从衣着看出大概白道开会呢。 那和尚是谁？ 不认识，可能是玄慧。 你不是江湖人吗？少林寺的高僧都不认识？那个道士呢？ 展昭仰着脸想了想，还是摇头。陆天寒嘴角轻轻一抽，又问了两个，展昭还是不认识。陆天寒无语地看他，最后忍不住憋出一句话： 你说你除了吃的还知道什么？ 展昭眨了眨眼，无言以对。对面屋顶上，阴侯捋胳膊挽袖： 老子的外孙儿干嘛要知道你们的正派掌门都是什么葱啊？ 天尊和无杀无奈地按着他，让他冷静，现在冲过去会吓死那群正派的。陆天寒见展昭气哼哼继续倒茶喝，觉得有趣。 哎呦，生气了。 展大人也是玄慧大师请来的？ 这时就听玉木池突然开口，他对面玄慧摇了摇头，他没请展昭，也不知道这年轻人原来是展昭。其实啊，众多江湖人早就注意到酒楼里一早坐着的这两个人武艺高强，却不知道他们身份。听玉木池问起，白道众人面面相觑，这年轻人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南侠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